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文昭关》的选段。 起阴雨啊，东高空起阴方便他将我隐藏在火七天我的门不发展夜夜火山歌暗恋暗不云相逢烟呐，我好比爱爱长空眠，我好比红牛在前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